外边看见累的老天起了早，硕大的屁股对着我在笑，寂寞的绵羊跳跳跳。暧昧方向不是我们的问题，虚伪才是我们之间的距离。所有的公园都说摇摇摇，所有的牧羊都说喵喵喵，认知的人看了哈哈笑。外面笑的人我怀疑他是醒了蛋，笑的人他没有地方发泄去，在意外能够上天堂。I got your fucking lady, fucking lady, oh, you fucking lady.